Hi, everybody. This is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our studios in Shanghai, China. I'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And today we've got another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and another episode in the ongoing 济州 story, right? 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系列哦。今天我们又要来看看徐文涛、赵露还有方建明的人生了。 So, Fang Jianming is the guy that disappeared. 对啊，就出来一集，真可怜，然后就消失了，失踪了。那么，徐文涛和赵露要一起找他哦。今天课文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说有一个身份，对吧？一个济州的身份。 对，是谁的身份？ 会被揭开。那我们赶快来听听吧。 好。 徐文涛，你一直在搞鬼，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当然不是，我是想帮你。 我不要你帮，你不是要找女朋友吗？你去啊，干嘛要在这儿找建明？ 好，你先冷静一下，我告诉你真相。 什么？你知道真相？那你快说啊。 其实根本没有我女朋友失踪的那回事。 什么？是你编的故事？ 对，我是警察。我之所以编那个故事，是为了调查一起杀人案。 杀人？在济州？ 对，三年前有人在这儿被杀，而方建明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 你胡说，建明是好人，他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是我的警察证，你自己看。刚刚打电话的是我的头，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问他。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查方建明，正是这个案子的重要嫌疑人。 你肯定搞错了，建明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济州，怎么会和杀人案有关？ 你认识他多久了？ 一年半。可是我了解他，他的生活很简单，而且他特别善良，连一只蚊子都不会打死，他怎么可能会杀人？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调查了他三年，发现他以前来过这儿，还住过一段时间。总之，赵露，人很复杂，你不可能了解一个人的全部。 够了，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你就开始骗我，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没有必要骗你，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够了够了，我不要听，你一直都在利用我，你真卑鄙，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别再来找我。 赵露，赵露，你别一个人乱走。 那 Jenny 今天这个对话里面讲到真相， 对啊，很重要的词啊，整个系列都在找一个真相。那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事情真正的情况，真正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相和真理有什么区别？ 真理是一个事情的道理，对吧？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Like some kind of truth. 对，但是真相呢，我们经常用在这个事情藏起来的。我们就看到的事情，是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的。 Like the truth behind the UFO 对对对 phenomenon. 真相。 Or the truth behind the JFK assassination. 对，就是有一个神秘，有一个悬念。 Okay. 好的，那今天我们又看到啊，徐文涛啊，他的身份被这个揭示出来了，就是他是警察，警察，对吧？那么他之前不是说，自己有一个女朋友失踪了， 对，所以他们一起找他们， 对啊， 女朋友、男朋友什么的， 结果是编的故事啊。那为什么要编故事呢？徐文涛自己就说，我之所以编那个故事，是为了调查一起杀人案，之所以。还有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就是 the reason I blah blah blah、was in order to blah blah blah。 是的， 那这个结构，那 can we use this in any case? Like if I want to just say the reason I called you was to ask you a question。 可以啊。 怎么说？ 我之所以打电话给你是为了问你一个问题。 但是你不觉得有点啰嗦吗？ 是很啰嗦啊。所以虽然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非常经常使用， 或者可能是在长一点的句子里面用，是吗？ 对，而且要看你说的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比如打个电话问你问题，这个好像是很平凡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像今天对话里面什么编一个故事为了调查杀人案，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吗？ Dramatic。 对 啊、OK、 之所以是为了。好，那既然讲到这个为了调查一起杀人案啊、哦，杀人案， 杀人案就是 like homicide case。 对，那这个案呢，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案子，单独作为名词使用， like a police case。 嗯， 那么这个杀人案是什么量词呢？ 一起杀人案，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一件杀人案。 OK。 那么既然有一个案子，一定会有一个嫌疑人。嫌疑人 suspect。 对的， 嫌疑就是 to suspect。 是的， 一个动词、 没错，而且也可以做名词使用啊。嫌疑很大。 There is big suspicion。 对、 嗯、 好，那警察呢，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要看看他的警察证，对吧？警察证。 对，我想知道这个警察证是不是跟我们什么纽约警察那个 police badge 一样。 哦，就是皮的外面有一个那个 like a metal badge。 对对对，老实说中国的警察证我没有看过， 不太给人看是吗？ 就是我没有犯过法嘛，我没有必要去看警察证。我希望我一辈子也不要看。 我也只是电视上看呀。 我们中国的警察就算在电视里好像其实别人就相信他了，不需要他拿警察证。 但是许文涛还给他看一眼。 对，因为这赵露是非常的不相信他啊。哎，那今天呢，我们还知道了一个真相，就是打电话的人是谁 啊？上次那个上一集是吧？ 哎，有一个神秘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徐文，打电话的人啊是徐文涛的头。不是，是他的头啊。是他的这个领导。 His boss。 对， His police chief。 对，那头这个说法呢是很生活化的，而且也是就是警察语言，我觉得。 So if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police chief、经常用这个 头。对，我们的头怎么怎么样。好，那我们刚刚看到嫌疑人，现在再来看一个说法，重要嫌疑人。重要嫌疑人 Important suspect。 这个在英文会说 prime suspect 是吧？ 那为什么不说主要嫌疑人？ 这个就是表达方式的不一样啊、 但是意思一样， 意思一样的重要嫌疑人。 好， 哎，这样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比较难解释的说法、 对，比较搞。 对，就是这句话呢是赵露问徐文涛的，说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因为徐文涛刚开始不是编了一个故事吗？说找女朋友，然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赵露就觉得，哎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对吧？你说的什么话是真的？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Yeah, so what I want to talk about here is the placement of 让我怎么and 相信你。So how am I supposed to believe you? Like how do you think you're gonna make me believe you? 对，就是让。对吧？ I might think it would be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So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好，其实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怎么相信这个词组。 So whichever word 怎么 comes in front of is the word that 怎么 is directly modifying。 对。 So we're focusing on how am I going to believe。 对。 Rather than how are you going to make me。 是的。 Like, what method are you going to use to make me believe? 对，所以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这个重点是我怎么能相信你。 So let's change to another example that makes it even clearer, maybe. 比如说你怎么让他走。 Alright, so how could you make him leave? 对。 So here the 怎么 comes before 让。 So it's like, how could you make him leave? 对。 So how could you make him, right? 嗯。 But if you change the position of 怎么， 你让他怎么走，这个重点就是在 他究竟要用什么办法走，要用什么方法。 Yeah, like how he's going to leave. 走路呢，还是坐车呢？你让他怎么走？ Right, so the position of 怎么makes a difference. In English, when you translate that, both sentences might come out more or less the same. But in Chinese, you have to pay attention. 对，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所以要看怎么是放在哪里的啊。 你就背这句话吧，以后可以用。 就是别人骗你的时候啊，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哎，经常男女朋友吵架啊，比如男朋友是在外面 又有其他的女朋友了，这个女孩子就说，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以后是吧， 对，以后怎么相信你， 大问题。 哎，那这个赵露呢，她非常生气，她觉得徐文涛一直在利用她，利用。 那这里可以用用吗？ 不可以，因为利用呢，我们是用在说人的时候啊，就是你想得到一些好处，你有自己的目的，你要利用别人。 So if you use a person, 对， 利用 not just 用。 对。 What about 使用？ 使用和用呢，就变成就好像 你是一个老板，你要怎么用人 ？Like use human resources. 对。 Okay, so use people in a bad way is always 利 用。利 用，利用。哎，利用人的人就是很卑鄙的，对吧？卑鄙。 Like baby? 不是。卑鄙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的坏的。 Like despicable, mean. Okay, but I gotta ask you. 词典上写的是卑鄙。 哎，第三声哈。那日常的对话当中，基本上我们不会读第三声，都说卑鄙，卑鄙。 那跟词典有点区别。 对， 这就是生活。我们不是按照词典生活。 是啊，所以这个语言要很灵活的来使用啊。 好，卑鄙 ，despicable, mean。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词。And on a high note, 卑鄙。那赶快来听一下今天的对话。 OK。 徐文涛，你一直在搞鬼，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当然不是，我是想帮你。 我不要你帮，你不是要找女朋友吗？你去啊，干嘛要在这儿找建明？ 好，你先冷静一下，我告诉你真相。 什么？你知道真相？那你快说啊。 其实根本没有我女朋友失踪的那回事。 什么？是你编的故事？ 对，我是警察。我之所以编那个故事，是为了调查一起杀人案。 杀人？在济州？ 对，三年前有人在这儿被杀，而方建明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 你胡说，建明是好人，他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是我的警察证，你自己看。刚刚打电话的是我的头，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问他。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查方建明，正是这个案子的重要嫌疑人。 你肯定搞错了，建明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济州，怎么会和杀人案有关？ 你认识他多久了？ 一年半。可是我了解他，他的生活很简单，而且他特别善良，连一只蚊子都不会打死，他怎么可能会杀人？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调查了他三年，发现他以前来过这儿，还住过一段时间。总之，赵露，人很复杂，你不可能了解一个人的全部。 够了，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你就开始骗我，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没有必要骗你，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够了，够了，我不要听，你一直都在利用我，你真卑鄙，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别再来找我。 赵露，赵露，你别一个人乱走。 就像我们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就杀人犯，我现在是个嫌疑人了，对吧 ？Suspect。 Jenny， 你真会自夸。 啊，对，是我写的，是吧？谢谢你帮我宣传。哎呀，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发展有没有让我们的 Podis 很惊讶哦？ 对，你们可以猜猜 下面会怎么样？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还有几集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收听每一集很精彩的济州故事。 So we'll see you on ChinesePod.com in the comments. 好，下次再见。 再见。 You can only hit the refresh button on your inbox so many times before realizing, I have no friends. Would you like to make some? Learn Mandarin. It's 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